佛经故事的剧名叫做《分享功德》。 你只老牛啊，真系鬼灵精噶、啊！叫你去嗰边又唔去，伏喺度做咩咧？啊，仲叫打下你啊嗱，打你，仲炮制到你，喂，食草啦，牛啊，咩咁懒嘅啫？好食啊咧，喂，牛啊！我在那边剪了很多草啊，不如去那边吃啊，好不好啊？要我拎埋啲草嚟俾你自食啊？啊，你啊真系识享福噶噃！嗱，咁啦，我一边剪草，你一边食，好不好？ 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 唔睬我添啊，系咪啊？好，打下你先得。嗯，咦、嗯，啊！叫啊咧，叫啊咧，肯睬我啦咩？系咯，有反应先得噶嘛。啊，你啲毛都几长噶噃。好，等我同你剪咗个字得。啊，几得意啊！剪咗佢，剪咗佢。哎呀，哎呀，笑死我啦！哎呀，哎呀，好似剪草咁啊，真系得意啊，真系得意啊！ 哈拉呀，你发咗神经咩？做咩啊你？一个人对住只牛喺度嘻哈大笑啊！哈拉，你做咩啫？睇你碌喺地下度一味大笑。哎呀，做咩成堆牛毛啊？你同只牛剪毛啊？ 真吗？是你啊？ 是啊。 对不住啊，我不知道你在度添。 我啱啱行埋嚟嘅啫。 系啊 系啦，你同只牛玩啊？哎呀，咁大个仔，仲同畜生玩，你真系生性咯。 真吗？我不是同只牛玩啊，本来咧我喺度剪紧草嘅，剪剪下草咧，忽然间手痕。咁啊，见到啲牛毛咧好得意，又咁长，咪同佢剪咗佢咯。 你唔好咁手痕啦，畜生啲毛系要嚟保护佢自己噶嘛。 我贪得意啫嘛，真嘛，我知噶啦。等佢扫埋啲草俾啲牛食先得。佢好中意食呢啲草噶。 哈拉啊，你扫埋啲草，不过就唔好俾只牛食啊，知嘛？ 吓？你话扫埋嗰啲草？唔好俾只牛食。 系啊。 咁要啲草嚟做乜嘢啊？ 你睇下，成个山都系草，你唔使担心只牛冇草食噶。 哦。 但系你就要将啲草扎成一扎一扎，拎入去厨房，里边需要用草嚟透火噶。 哦，咁啊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珍妈嘅说话我一定听嘅。啊，系咧，珍妈。 吓、 啊。你忽然间行出嚟花园。做咩事啊？有事啊？ 系啊系啊，我本来喺小姐间房度嘅，点知见到你喺花园，咁啊出嚟通知你咯。 吓、 啊？等我话俾你知啊。 做咩啊？ 老爷打上一碗炖牛奶俾你食啊！ 吓、啊？真吗？你头先话咩话？你话老爷打上咩俾我话？ 老爷打上一碗炖牛奶俾你食啊！听唔听到啊？ 我听到啦，我听到啦。不过唔知系咪真嘅，系咪我耳仔有问题啊？ 系，你定啲嚟啦。老爷话你近日工作得几好，问我你中意咩？咁我知道你好想食一碗炖牛奶啊嘛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系啊。 咁、 啊啊、 老爷咪打赏俾你咯。你话我对你几有心呢？ 系啊系啊，真妈你真系有我心啊！原来系咁样噶。 嗯，等阵你见到老爷，至紧要多谢声佢啊，知嘛？ 我知噶啦，珍妈，我会噶啦，我会噶啦。 珍妈，珍妈， 哦，小姐，我嚟啦，嚟啦。 小姐叫我啊，要走啦吓。 好声行喎，真妈。 得啦得啦。 今日真系开心啊，又有炖牛奶食。喂，牛啊，牛啊，出去食草啦，嚟嚟啊！咦，啊，沙门，你嚟咗啊？ 系啊，施主，我系经过呢度，喺度休息一阵嘅。 哦，沙门啊，你系边个啊？ 我系佛陀。 哦，你就系佛陀啊？你仲未离开呢度嘅咩？我咪听人讲话你去咗第二度嘅咯。 系，我系今朝起程嘅，不过而家系经过呢度啫。 啊，咁我真系好彩啦，会喺度遇到你嘅。请佛陀同我说法啦，好唔好啊？ 好。你想我同你讲啲乜嘢呢？ 佛陀啊，我好想你讲俾我知，点样先至可以保持生活快乐啫？ 施主，生活形式是多方面的，要保持生活快乐就要注意各种德性，德性一旦培养了，个人就会快乐，生活亦都会幸福。 哦，咁请问德性是什么来的？ 德性就是人品性操守的优良潜质，如果在行为方面表现出来，就会影响他人。好似仁爱会令人温暖，廉洁会帮助人朴实，宽恕会增加人的安全感。 哦，咁我有啲明白啦。阿佛陀啊，咁有咗德性之后，个人仲有冇快乐嘅呢？ 有，一个人有咗好嘅德性，情绪会好稳定，咁就会心灵舒畅，自然就会快乐啦。同时待人接物都会和蔼可亲、正直公平、仁慈厚道，咁样亦都会得到他人尊敬，于是生活就会幸福啦。 哦，佛陀，真系好多谢你啊！我听到你个教训，而家好开心啊！ 你好有智慧，系啦，施主。我要起程啦！ 佛陀啊，咪行住啊！而家仲咁早，我谂你未曾食嘢噶嗬？ 系，我仲未食嘢。 咁啊，真系好啦！你等一阵先吓，俾我供养你啊吓。 好， 等一阵，等一阵。佛陀啊，嗱，请接受我嘅供养啦。 多谢你。是一碗炖牛奶啊！ 是啊是啊，是一碗炖牛奶嚟噶。呢碗炖牛奶咧，系我主人打赏俾我嘅。如果唔系啊，我边有啲咁好嘅食物啊？ 施主，你嘅布施心好大，布施会感引富裕，你有福啦。 多谢佛陀。佛陀啊，呢度仲有饭啊，你食埋佢啦。 多谢你啦。我食咗呢碗炖牛奶已经够啦。 哦，咁你坐下先啦，你慢慢食下。我要去放牛啊，我一阵间先再同你倾过啊。吓， 好。 大奶，你真系识做啊，你做得好好啊。 阿女啊，你讲咩嘢咁大声啊？吓， 父亲啊，我赞叹哈拉啫嘛。 赞叹哈拉？ 啊， 哈拉有咩值得你赞叹啊？ 供养佛陀嘛，哈拉懂得供养佛陀啊。 供养佛陀？ 嗯。 乜佛陀仲喺呢度咩？我听闻人话佢已经离开咗呢度噶啦。 怕未曾啩？ 啊？ 父亲，花园外出，芒果树下面坐住嗰个人，三门打扮，白皮肤，高高地，相貌庄严嗰个咪佛陀嚟咯？ 系咩？ 系啊。 哎呀！是的，乜佛陀一个人坐在这里呢？他的弟子呢？阿女啊，哈拉用什么供养佛陀啊？ 哈拉将父亲打赏给他那碗炖牛奶做供品啊。 是 啊。 哎呀，乜哈拉这么识嘢啊？我时时都想话供养一次佛陀的了，但是总是没机会。 佢系喺醒，路途又远。咁先嗰排我啊落咗南部，点知今日咁有缘，遇到佛陀嚟到啊！ 父亲啊，佛陀嚟到，不如你供养佢一次啊！ 哎呀，阿女，冇机会噶啦。 啊？ 因为佛陀嘅习惯咧，每日中午之前食咗嘢，就唔肯再接受其他人嘅食物噶啦。咁夜晚咧又唔会再食嘢噶啦。 哦，啊，不如留佛陀喺我哋屋企住一晚，听日供养佢咪一样？ 哎呀，咁又系喎， 唔得噃，老爷。 啊， 佛陀嘅弟子今朝早喺呢度行过，佢哋话今晚一定要去到南部，因为听日嗰度有个法会要佛陀主持噶。 系 系啊。 唉，如果系咁。咁就冇办法啦，唉，我真系好失望。我一直都好想话得到个机会供养佛陀，因为咁好有功德，好有福报噶嘛。 真系估唔到哈拉个傻仔咁识做啊！老爷啊，不如咁啊，你叫哈拉让咗佢嗰份供养过你把啦。 啊，系喎，系真妈。你真的有主意的了不得我不得的。 为什么呢 话晒我都是听佛陀教训的人来嘛。抢人家的供养不好的。 哎父亲啊可以叫哈拉分啲供养给你你给钱过哈拉那么大家都有份咯。 这样啊哎呀是喎阿女你真的有主意啊。好阿珍妈。你同我问下哈拉，睇下佢肯唔肯让一半供养俾我，即系大家夹粉啦。我俾翻钱过佢，睇下佢点话吓。 好啊，好啊，咁等我同佢讲下啦吓。 哈拉，哈拉啊，你过嚟啦。 吓，系咪叫我啊？ 系啊，过嚟啊。 哦。真嘛？ 哈拉， 有咩吩咐啊？ 冇咩事，哈拉啊。看不出你傻傻地咁，啊，竟然会行起运上嚟喎！ 咩啊？点解你忽然间话我行运嘅？ 哎呀，老爷要同你商量下。 要同我商量啊？ 系啊，老爷一直都想供养佛陀，但系就冇机会。等阵佛陀又要赶去南村啦。 系啊，咁老爷有咩要同我商量啫？都唔关我事嘅。 老爷想俾翻钱过你，叫你让咗一半贡品，当系同你夹粉供养佛陀，咁就系咁想同你商量下啫。咁你意思点啊？ 咁啊， 嗯， 其实老爷使乜同我商量咁麻烦？嗰碗炖牛奶都系佢俾我啫嘛。 咁又点同呢？老爷系一个好明白道理嘅人嚟嘅，佢知道已经俾咗你，就系你噶嘛。我话俾翻钱你，让晒成份贡品俾佢，佢都话唔肯啊！ 哦，咁又系啊！我都做人奴隶，咁冇福报，而家先有啲机会做下布施结缘啫嘛。 咁咪咯，嗱，咁你就顺下老爷嘅意思啦。 好，不过咁，我要问个佛陀先得噶噃。 好，咁你去啦。 哦。咦？ 施主， 佛陀， 咩事咁匆忙啊？ 咧，我个主人啊，想我分一份供养俾佢，唔知你意思认为点呢？ 好， 哦， 你让咗啲布施俾人做，你有功德，同时你主人亦都有机会做布施，大家都有好处。 哦，系咧，佛陀啊，如果我俾咗一半供品俾我个主人，咁我嘅功德系咪会少咗噶？ 唔会少咗嘅。 哦， 嗱，好似一盏点着咗嘅油灯，照得好光明。如果好多人用佢嚟点着手上嘅灯，咁你话啦，原本嘅灯火有冇少到呢？ 佛陀啊，呢盏灯嘅光明系冇少到，仍然系点着噶。 冇错啦。一个人分咗布施功德俾人，佢嘅福报并冇少到，同时就感引他人都有功德，自利利他，度己度人， 你话几好呢？ 佛陀，我而家明白晒啦。 佛陀， 主人， 阿赖 施主， 你嚟咗啊？ 系啊，佛陀，我听到你嘅说话，我非常之高兴，所以我特登行出嚟多谢你嘅。 施主，你好有心。 主人啊，我而家肯让一半贡品俾你。同你分享功德啊！ 夏赖，你真系好啦！嗱，我俾翻钱过你啊，作为贡品嘅费用 啊，边使啊，主人？我发心让一半贡品俾你噶嘛，我唔收你钱噶，我唔要噶。 善哉善哉，两位事主都好有善根。